情的共同起伏的午后，牵手带来两个温柔，透露我们俩的宇宙，青春给了你的节奏，变成了动荡的享受的午后，经过精神的搅扰，舍不得天荒地老的迟到，翻天覆地的怒吼，有没有老娘三人的情调，日出清晨的破晓，能不能照亮了世人的虚渺，刻骨铭心的握手，能不能刹那之间的回报，歌声成了一个誓言，音符到了一个火线，身躯无情了的结果，变成了共同的起伏的午后，牵手带来了你温柔，投入我们俩的宇宙，身躯无情了的结果，变成了动荡的享受的午后，经过青春的跳扰，舍不得天荒地老的迟到，翻天覆地的怒吼，有没有老娘三日的情票，能不能照亮了世人的虚渺，刻骨铭心的握手，能不能刹那之间的回报，享受。